5月14星期五的骚动音乐。 Hello， 大家好。 星期五啊，最精神我同你讲。 你最精神，我已经对晒皮啦。 吓、啊，唔系嘛？搞咩嚟啊你？ 耗用晒一个礼拜，已经耗用晒个人嘅精力啦。 星期五就系要去玩噶嘛，即系星期五，就算你个人再攰，你都要提起你嗰个精神，攞你嗰个 energy 出嚟去玩噶嘛。虽然而家夜晚冇乜地方可以玩， 冇地方去玩已经另一件事啦。 咁咪咩咯？揾下地方去， 揾地方去咯。 我都唔知道可以去咩地方。 突然之间觉得冇啊，冇地方去。 又冇得落荒，又冇城咁样。 哇，落荒呢个听好耐冇听啦。 哇！啊，嗱，我讲紧九如荒啫。 哦，我谂 即系食拉面啊，嗰啲咩九记牛腩、啊。 我以为你叫佢余文芳咋 。都得都得。 嗱，我哋先提提大家，我哋今日嘅全城点歌大行动咧，已经摆咗上去我哋嘅社交媒体嗰度啦，咁大家可以上去嗰度就睇一睇。今日我哋点歌对象犀利啦，公厕 好嘢，唔系嗱，等下先，你解释清楚少少先啦，呢、這个 terms 好容易俾人误会噶吓。 公厕就系呢一个公共嘅设施，就系、是、源自于我哋睇咗啲新闻啦，特别即系公布咗即系香港公厕嘅状况啦，咁啊知道下嗰啲 日久失修啊， 日久失修嗰啲咁咯，我就觉得唉，即系呢个大家成日都好似避之则吉嘅一样嘢。 真系、哦，我真系我谂起码十年以上冇去过公厕、哦。 系啦，咁所以究竟你有啲咩说话想同佢讲啊？我哋又会同公厕讲啲咩咧？有咩歌你觉得好啱咧？你可以上去社交媒体嗰度 好好发挥啊！呢、這个 topic， 大家快将心中嘅怨气闷气发晒 出嚟， 冇错。 其实我哋本来咧谂紧另外一个题目想喺点歌嗰度用嘅，咁但系我哋点样 twist 咧都 twist 唔到，咁所以就放弃咗。但系就攞嚟而家讲嘅， 讲、啊、 就系、是、讲关于按摩揼骨嘅经验咁样。 系啦，因为攞嚟点歌，你去揼骨啦，一阵收工系嘛？ 攰啊嘛，个人 有冇嘅？而家有冇嘅？开唔开嘅？ 真系唔知道啊！我真系好少喺香港按摩，通常系外地先至会嘅。 外地即系泰国嗰啲。 系啦，泰国啊，台湾有冇试过？即系 mainly 系泰国嘅。即系你觉得去到嗰度，哇，好似好正宗泰式按摩啊咁样样。咁所以就有试过去。 OK， 因为点解我会完全唔知呢方面嘅资讯，系因为我完全系一个唔系点按摩嘅人嚟嘅，我亦都系好唔受力嘅，所以我系颇为惊怕去按摩嘅，即系有啲 friend 咧，有时咪咁嘅，组一团人咁样啦，咁佢哋会买一啲月票噶嘛。咁嗰啲月票咧，佢哋就唔使留名定唔知点样嘅，咁佢哋就会分派晒俾啲 friend。定唔知即係總之就係總攞個電話去登記，咁就會可以 free 咗咁樣，即係大家一齊 share 去用嗰啲月票就好抵玩啦咁樣。 哦，即係就唔使跟樣啊或者跟名嗰啲㗎啦。 我真係唔知道，我聽啲朋友講，你要唔要啊？你要我俾你啦咁樣啦。咁但我因為我真係唔係好好呢樣嘢嘅，咁所以我就冇咯。 即係好容易一撳你就會有啲痛或者唔舒服嗰啲啦。 我本身你知道我個人薄㗎啦。 所以你唔可以叫佢啊！我想要大力啲啊，咁样就唔得。 唔得噶，即系同埋我好怕嗰啲咧，又落颈又剩咁样咧，我搞唔掂。我真系惊会断骨，即系我都 发生意外。 我唔知道自己嗰个程度承受程度可以去到几多，所以我就索性不如都唔好试啦。即系都，但系你话有冇完全真系人生入边完全冇去按摩咧？又唔系嘅， 必信你啊！ 我有一次陪朋友翻内地都试过嘅 、 啊。你嗱等阵先，喺陪我之前，不如陪咗你先我，因为我有个古仔系分享嘅，可以几好笑啊！同啲朋友讲亲，佢哋都话好笑，但系我陪咗你先。你系一个揼骨嘅人嚟噶啦， 唔系啊，其实。我真系唔系噶，我系去嗱，头先我去泰国有试过啦，因为旅行嘅关系，跟住去内地都试过嘅。嗰时唔知几年前，因为啲 friend 生日，跟住就我翻去打边炉，跟住之后揼骨咁样就哇好过瘾啦，咁好似系啦，非常之正经嘅玩嗰啲。咁跟住咪试下咯。 话过你个人唔正经啊？ 我见到你个样想话我唔正经啊， 系、哦、 啊，所以话俾你听系好正经。咁跟住。哦我覺得係我係因為怕折啊個人，咁、所以初頭如果頭幾次去 初頭啊會 初頭 唔係初個頭、啊、 都有嘅其實，因為如果個頭咧你知道有時啊頭痛壓力大佢就會哎呀 就幫你捻兩嘢，即 係 同你去剪頭髮之前洗頭幫你搓搓， 佢、都會搓頭嘅， 係幾正喎！咁講真的，嗰下係我覺得係好舒服的， 搓頭係幾好嘅， 係搓頭係幾好嘅，真係呢、這個我又接受到。 啊、但系跟住嗰啲肩膊我就唔得啦， 即系膊头就唔得， 膊头 真系呢个头就得， 初头就得啦吓。 OK OK， 系啦，上边嗰、那个 就好啲，膝头嗰啲都唔系太 OK。 总之诶个头 颈对上嗰啲， 但系颈对上 OK， 颈对落嗰啲都唔得嘅。 咁所以以前去嘅时候头几次咁啊都唔系好惯嘅。咁但係慢慢就個人越嚟越年紀大啦，多腰酸骨痛啦，就發現咦原來都有舒服嘅位喎，咁樣係啦，即係譬如腰啊，即係啲腳啊，或者佢整一啲熱石嗰啲咧。 哦，咁超㗎？ 係啊，佢有成扎熱石咁樣，就唔知擺喺背脊定乜嘢，咁你又瞓低啦。 好爽喎、啊！呢啲我冇試過喎、啊。 係啦、 啊，咁但係佢熱石就咁擺喺度石你，佢唔使按㗎嘛。 佢係佢成個流程咁樣，佢其中一 part 係咯，即係佢可能按到咁上下，跟住就會咩擰轉身，跟住就喺背脊嗰度俯捉起咁樣咧，擺啲石頭喺度。 真係好熱嘅。 熱嘅熱嘅熱的， 你係會直頭熱到想縮嗰只定係點先？ 唔會，佢個温度 啱好， 係啦，咁就舒舒服服咁啊，有啲熱氣咁樣喺度，哇！ 咁咪好熱氣咯，個人 都有啲啊， 咁啊飲啲清補涼嗰啲咯，你去咁咧。 按翻入去你今日， 对唔住啊，系今日个人有少少兴奋，因为礼拜五啊，始终系啊， 我想听你嗰单、啊， 唔系我嗰单 咧，盘完啦，你而家冇嘢你想知啦，已经讲到， 我一阵先再盘你，我讲翻我个 case 先，大概我谂应该五六年前啦，五六年前。你谂下几耐之前啦？对上嗰阵时，即系廿几岁啦， 差唔多系嗰啲时候。 五六年前咧，有一次朋友就嬲话啊，不如翻近地，我唔记得嗰度叫做系深圳定系咩啦，即系都系呢啲地方啦吓。咁、啊、然后就佢话不如咁啦，嗰阵时海咩捞咧喺香港未开嘅、嗯，即系上边就好兴嘅。咁我就上去打边炉，咁啊顺便晏昼揼个骨。 系， 咁佢又喺上网唔知边度揾嗰啲套票咧，又好抵咁百零蚊，咁就包晒你按唔知几多粒钟咁样，又有间房俾你哋大家一齐 share 咁样啦，咁啊 OK 好啦，上去咧第一次体验嘅啫，唔识乜都唔识，真系乜都唔识， 系好惊嘅入到，即系你又 有少少战战兢兢，但系又有少少好。期待又期待又怕受伤害咁嘅心情啦，咁、哦、样 期待啲咩 嘅？系啦，即系咪期待咪啊？唔知道即系揼骨个过程系点啊？即系你入到个大堂已经唔识啊！人哋原来哦个程序系唔知点样又摆你个大堂嗰度，跟住又哦原来唔系即刻嚟嘅，又按下只脚先嘅， 系啊，睇下波食下生果咁样嘛。 系啦系啦系啦，咁我又好怕按脚嘅，咁我又即系喺度已经喺个大堂度已经贻笑大方啦，已经系成班 friend 都你咁渣噶。唔受力噶咁样，咁都唔紧要啦。总之完成晒个过程啦，你唔好理啦。咁样咧，最后咧完成晒个过程之后咧，咪你去到更衣室咧，佢哋内地嗰啲会好兴有个男人咧，即系我哋因为我哋系男仔嘛，咁、有个男人就会走埋嚟斟杯水，即系斟杯冻水俾你 cool down 下，有条毛巾咁样递俾你啦。咁我又唔识，咁其实咧啲。朋友已經提咗我，嗱一陣你完咗之後咧，有個男人行埋遞杯水俾你，你記得要俾 tips 咁樣。咁跟然後咧，我有個銀包咁啱，成個銀包都俾咗個 friend keep 住，因為我驚唔見啊，我驚。咁然後佢 keep 咗個銀包，我又啱啱同嗰個 friend 唔係喺同一個地方啦。你唔好理點解啦，我唔知個 friend 去咗邊、啊，我唔知個 friend 去咗邊。咁總之我成個銀包都喺佢嗰度，跟住個男人遞埋杯水過嚟嘅時候咧，我身上得一蚊啫，我就 咁好意頭啊，俾一蚊， 我就好尷尬咁樣俾咗個一蚊嗰個男人。然后个男人俾翻嗰个一蚊我，跟住行开咗。 一蚊你当我乜嘢啊？ 跟住然后我唔识啊嘛，我嗰下好尴尬，跟住我周围跑啦，我真系即喺嗰个更衣室度跑啊！喂，有冇人有十蚊纸？系有冇人有十蚊纸定廿蚊纸？可唔可以借住嚟先啊？佢俾翻我一蚊我啊！ 你净系佢哋个一蚊都唔想要，俾翻你几有型 啊！ 我唔要 啊！咁我嗰下就下意识觉得，我俾嗰下都唔觉得，即系有时候我会觉得 tips 呢啲嘢，即系话多话少都系嘅叫做礼貌或者意头啫。咁、 但系你个意头唔好啊，你个一蚊 啦。咁我又冇，即系细个又真系唔识呢啲规矩噶嘛，真系唔系好叻呢啲嘢噶嘛。 咁我身上真係得一蚊，我可以點啫咁。咁然後我就基本上我係到而家都俾啲 friend 笑嘅，就話唉、哎、你唔好再同阿斌去。揼骨啊！ 咁应该会有个名噶喎，嗰啲咩一蚊斌啊、一蚊 kill 啊嗰啲咧。 咁又冇，咁又冇。但系佢成日会攞出嚟笑咯，即系佢俾一蚊人噶，俾一蚊 tips 人哋噶，你因住同佢揼完俾人揼啊咁样咯，都笑咗好多年。但系我觉得呢个古仔都真系几好笑嘅。 呢个值得笑啊！呢个 同你分享下。你有冇试过喺呢啲地方有呢啲尴尬嘢先？ 有一个咧，唔系未去到尴尬嘅嗰阵时咧，我哋有成班同事几年前咧，就成日都好想试喺香港，即系尖东嗰度喷水池附近，咪好多嗰啲桑拿定咩嗰啲啦，成日就觉得咧港产片咧会拍到里边嘅氛围，但你冇入过去，咁嗰次就你自己入去就惊啦， 系你会唔知入边有啲咩人， 同埋你又系入到去个操作，你唔知道究竟个流程系点。咁有一次我哋就几个人一齐入去。咁、就话诶，入、去见识下咯，喺个池嗰度浸下都好，咩都好啦。咁、我哋就咁四五个人入去，几年前噶啦。咁啊入到去，咁啊就正常。咁啊去到唔知交低晒啲嘢就入到去咧。佢唔知摆低晒啲嘢 locker， 跟住行出嚟就一个好大嘅水池，就系、是、好似你睇港产片嗰啲系啦，嗰啲场口嚟嘅。咁、池嗰度埲墙有一个超大嘅电视机，咁、就播紧嗰啲咩电影台嗰啲咁。 O K O K。 咁嗰个池就系热嘅，咁隔篱就会有一个细细地咧就超级冻嘅，咁、即系你类似即系嗰个温度控制下你嗰啲血液循环。咁然后就有嗰啲唔知咩湿蒸干蒸嗰啲咁。然后另一边就系有一排凳坐喺度睇电视，你当系、格局系咁啦。 即系大家都系入去睇电视嘅啫。 系啦，入去睇电视咁，跟住大家就好过瘾啦，就哇落嚟浸下啦，跟住倾下偈，跟住又试下入去嗰啲干蒸湿蒸嗰啲咁，然后佢仲要有嘢食噶，咁于是乎就 唔使额外俾钱， 唔使额外俾钱啊！食嗰啲即系炒粉面，你唔会当特别好食，但你有啲嘢食下咁，咁、大家就坐喺度倾下偈啊，睇下电视啊咁，咁玩完一轮之后，个人两个钟，跟住大家就走啦。咁、走咗之后，隔咗一排，有其中一个 friend 就讲翻喺个 group 度咗，喂，你知唔知啊？我哋嗰次去嗰度咧，大堂都未入啊！即系我哋浸嗰位，其实只不过系好似你去泳池嘅水帘洞，我哋连大堂都冇入到，喺人哋个门口嗰度玩咗个几钟，又食面又食咁。其实人哋入到先一个正式嘅大堂，然之后再有可能按摩啊嗰啲 package 俾你拣。我哋只喺个池嗰度已经玩咗个几钟，玩完之后就走啦咁样。我系觉得呢件事 原来个门口已经咁丰富，我真系一次都冇去过，所以我完全其实我听完我系喺度加少幻想落嚟，我完全唔系好明嗰个操作。咁但系你讲到个门口已经咁丰富噶咯， 已经好过瘾。 咁但系你唔会觉得奇怪？你点解啊成晚净系又浸又食面又干蒸湿蒸，但系点解冇人帮手捻下脚啊咁嗰啲？你唔觉得奇怪？ 嗰时谂住入去探下险，了解一下啫嘛。 哦， 系啊，好得意啊！总之你成个环境，你谂翻系即系香港嗰啲港产片嗰啲画面就得噶啦。虽然唔系好豪，但系咁样讲完之后，又好似好想去。按翻几下咁样， 我借一蚊俾你啊！ 一蚊贴士，要我帮你起个花名。 一蚊分， 一蚊分，你真系无敌啊！你个人。期待这一拉，这一位快高者，何妨站这一高一低，一起放松一些。每次打喊路，直到你一照片水暗无可护，在线吞吐 ，yeah， 可护用作 signal no， 忧郁的脸大过心胸，嘉宾中男性为何计数？这一刻我跟你斗高，那一刻我跟你 battle no， 我们烦到死，没有心机，没处可飞，彼此我进这游戏。这一高一低，一起放松一些。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对开，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城市花园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近维园道。狮头北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嘅龙尾就喺兆辉台对开。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太子道东油站对开。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喺牛头角港铁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元朗嘅朗天路去唐人新村交汇处一段车多繁忙噶，而家龙尾近裕豪山庄。提翻大家渡轮服务嘅消息咧，因为船舶机械故障，咁富裕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同埋大澳嘅航线，喺下昼五点钟由屯门出发，以及系下昼六点钟由大澳出发嘅班次都系取消。咁而下昼七点钟由屯门出发同埋七点半由东涌出发嘅班次咧，就会维持正常服务。最后可以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锦田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波城啊，你部电话成日都 full memory 冇晒位，好心你清下啲相啦。 斌神，你唔明噶啦，嗰啲相系唔可以 delete， 有佢嘅作用留喺电话度嘅。有啲嘅回忆咧，突然之间问起，你系唔会醒起嘅。但系当你碌翻你相簿里边嗰几千张甚至成万张相嘅时候咧。见到某年某月某日出现过一张相，你就回忆翻当时发生咗啲咩事，记住嗰个人。 你没有意思，我这个疯子，看着你照片再想念。你大概已知我心里的事。再没有发展，我心知。不需要，不需要问，只懂去，只懂去等。哦哦哦，埋藏着自己的小故事，期待着夏天。

潮仍让我可放任。是你从前曾成就我，将要告别是谁人？可否将这因果起源延续？ 今日新收到的派台作品，佢叫做 I， 有一种比较梦幻的曲风，去讲离世之后踏上奈何桥的一种情感嘅。派台作品名称叫做告别式。咁长嘅勾草嘅时候，有冇令你回想翻或者谂翻有限嘅人生嘅中间，有啲咩你真系想要、想得到嘅呢？而你想嘅时候，有冇话过俾人听呢？你真系想要，你要讲噶嘛？你讲你要，自然就会俾你噶啦。咁你唔要咯，咁啊梗系唔会俾你噶啦。但你要讲俾人听噶嘛。 为你我做春季某天清早的细雨，做你养分酝酿这相遇。如你会是水，无我充当结余，于深海里抵挡一切霜雪，却似没原因。恐怕知得你吸引，这女性物又可爱得很。当初不懂这亢奋，出于那种气氛，爱爱爱，怎么爱都需要区分。如你，已等于我天光天暗，已等于我悲伤缘分，是震撼，是确恨。想体温，已早给你，不要再等。Hey, yeah, don't wanna be friends。抱歉，我要话你知，你令我创作这段故事，是歌手与无达意。如像每段歌词，发觉到我不知。会为友情太放肆，劳碌和烦忧，不要紧跟你深究，最正确做法，等等等我担忧。当你已等于我天光天暗，已等于我悲伤天分，是震撼，是抗恨，靠我的敏感，已经将我思想体温，已早给你。 下依人嘅派台作品。 陈卓贤嘅 DWBF 之后有呢一只今日新收到嘅歌，亦都系佢第一张个人嘅专辑啊，有陈海荣嘅 Processing 里边嘅新派台作品，叫做 I Wish。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度，系今年以嚟嘅最高纪录。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系喺收费广场。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需要间封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受较早时的坏车影响，车龙都几长的。柯打老道的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近创资中学，而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的龙尾就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上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就排到去香港单车馆公园对出。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在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玉桂园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灰沙围。重复一次，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应该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玉桂园有交通意外，龙尾在灰沙围。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东山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车多缓慢，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右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窝打老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在定富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重复一次，就是在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玉桂园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灰沙围的了。一带的朋友要小心，如果塞紧车请忍让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去完日本精神嘅呢？ 头上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遇上了选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沉住气演大我好好自错， 可转可变不过 仍是我，明白到一趟即定之旅会出错，每段波折自己过，最重要继续走一路行，我不丢失我。 坤哥之前挑战由京都步行去东京，当年用了这首歌作为一个纪录，脚下行的是日本，但受启发的是三十过后的路途。 雨遇到数百张脸，曾陪伴过雨日黑发现。 作曲是坤哥自己，填词 Oscar， 编曲监制都有 James Ting。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吴奕坤《日路》。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 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家有爱宠粪犬学堂， 新手主人遇到初嚟报道的流浪小狗，惊惊青青点算好啊？ 不要心急啊，俾两三日时间佢适应环境，急亦都唔急咗一时，俾佢熟悉咗环境之后，先开始训练佢，就会轻松得多噶啦。 想知道个办法系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 阿 Lu 家有爱宠， 有训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收音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滚通过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斌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今日我哋点歌俾嘅对象就系公厕， 我真系觉得好兴奋啊！呢个题目，因为我对公厕嗰个嘅 理解。 系啦，就都 深唔深入啊？ 都唔中意噶，我系我系讨厌噶。 有冇去过？ 诶，有嘅，少咯，真系好少，好多年咯，好多年咯。因为细个就唔知道原来有得拣啦， 系 到大个原来发现哇，身边咁缤纷，咁多靓厕所噶。 系啊，咁你而家多商场咧？ 系啊，啲新商场啲厕所 你可以入去去到，咁你就有得拣。咁但系其实老实讲，而家商场，譬如你有时啲 tips 啲人话噶嘛，有餐厅嗰层咧就尽量，如果你想干净就唔好去嗰层，因为嗰个人流实在太过密，系咁变咗佢嗰个水都未 recover， 跟住你又冲就冲唔到第二转啦。 食啲嘢啊，你都系一个厕所嘅专家啊，同我一样啊， 我周围屙噶嘛，唔系即系我意思系我， 我即系周围屙得噶啦，呢啲嘢咪后先同你商讨啦。哎呀， 系啦， 咪前唔好 讲啦。咁啊，今日点歌对象就系公厕嘅，系啦，大家睇新闻都会知道啊，即系有啲研究报告出咗啦，即系讲紧我哋香港公厕嘅状况啊，有800多个啦，而家其实原来。 系啊， 其实好多， 但系真系原来都唔觉，我识即系嚟嚟去去系认得几个公厕嘅咋。 系啊，或者你 嗰啲咩三角公厕啊？ 哦耶，系啊，但你认三角公厕唔系真系公厕噶嘛，系去饮汤噶嘛。三角公厕记得系。 点解饮汤嘅？ 三角公厕咩有当嘢饮汤噶嘛，好出名。 哦，系咩？ 系啊， 我净系知道附近好多韩国嘢食咯。 韩国嘢咯， 系咯。 咁啊，依啲咯，依地标性嘅咯。 饮汤啊，你下次带我去好 似。要一定要啊，呢个要啊。 但系即系净系饮汤 嘅 啫嘛。 佢有啲炒面啊嗰啲咁样咯，即系开得嘢嘅。 冇乜其他奇怪嘢噶嘛。 你想要咩奇怪嘢啊？ 即系冇话 第一汉堡包咁。 食甜品咁嗰啲噶嘛。 哦，冇啊冇。 OK， 系因为饮汤同食甜品，我觉得唔 系 好夹啊。 系啦， 下次去我哋下次去。 咁啊，所以究竟你哋有咩嘢？我见听众都有啲反应啊， 系 啦，都已经有啲心水选择，我哋都拣紧嘅。咁啊，究竟我同阿斌啊，有啲咩嘢想同公厕讲咧？ 喂，听边个先？今日 听啊，听你先啦。 我是但， 我想听下你嗰、那个。 好啊。 急不及待听阿斌神写啲咩笑话俾公厕啊？ 亲爱嘅公厕。 你好啊，好耐冇见啦。自从而家商场嘅厕所越嚟越靓，酒店嘅厕所又越嚟越方便可以借用到，我已经好多年冇揾你呢位旧朋友啦。冇办法啦，好多年前我已经叫你要滋整少少，个人干爽啲，闻落去咪唔会一阵除咯。啊，仲有啊，最近睇申诉专员公署嘅调查报告先知，哇，你成17年先翻身一次啊！喂，讲真啦，阔脚裤嗰啲潮流嚟又去咁样，都走咗几转啦。明知自己年纪大，裤计唔得，你啊早啲揾人帮手睇睇啊嘛，咁样其他人咪唔会怕咗你咯。仲有啊，唔讲唔知乜，原来你仲有个咩厕所协会特登去关注你嘅事务噶。不过一听到佢哋话，原来翻身一个公厕系需要3至5年嘅时间，哇！我真系大开眼界啦，因为我见嗰啲新楼咧，由打地基到入伙，都只系大概2-3年嘅时间啫嘛。你仲差唔多多佢一倍添。咁我都明嘅，可能修整公厕嘅味道会影响到附近嘅食肆啊、民居咁啦，又或者要谂下方法喺附近揾啲替代方案，令到公厕喺修整嘅时候大家都可以有厕所用。所以牵一发动全身嘅情况底下，要3至5年嘅时间。嗯，好啦，都情有可原嘅。不过咧，真系要同你讲声对唔住啊！因为我真的没办法等你了，3至5年、哦、一段感情都会变啦。何况出面还有这么多5星级的厕所等着我去发掘，你知不知道森林真的很大的。实不相瞒，我已经记熟了香港所有区域的靓厕所位置，香港厕所 KOL 我敢认第二，我想都没人够胆认第一了。所以呢，最后点一首林奕匡的《沉思者》俾阿公赐你啦。希望大家将来去厕所个环境能够整洁到，令到大家喺入面都可以好似沉思者咁慢慢坐啦。香港首席厕所 KOL 奔神上， 脑海中淹过涌浪，雷电暴雨每夜缠着我，蚕食我如洪荒，还是不懂相信希望，无尽问句遮挡了前方，亦无方未有曙光。我想知道错与对与恶跟善良，你怎样看？每个伟人留低哲理，投尽力气，努力始终苦恼化。让再喘气，想知怎么恶果不会过，怎么努力的人一生拼命，却似对赌难明白命数，世界不对等，我思考到老， 旧思别侣，印证思想不悔者。好感受在处。 点先？系咪好同意先？系咪好想做沉思者先喺厕所？ 我有谂过拣呢只噶， 系咪？ 而个原因同你一模一 样，因为好似好肉酸添讲出嚟。但系如果出边街咧嗰啲商场，尤其而家新嗰啲商场咧，个厕所真系好靓好大，大过屋企同埋靓过屋企个厕所嘅时候咧， 你会谂下嘢啊？ 我真系会坐翻半粒钟先 走。都坐得耐噶，如果香嗰啲靓嗰啲，同埋佢嗰啲咩至理名言、人生哲理咧，有时你去啲厕所啲门咧 系会写 上面写嗰啲真系人生哲理。 但系通常佢写俾你咧，都系同你讲咧，唔好用霸住个厕所咁耐，因为出边有人等紧。对唔住，如果下次我会反省嘅，其实真系唔应该霸住个公共厕所咁耐嘅。 唔知阿 Phil 听到我哋咁样演绎沉思先有咩感觉咧？ 对唔住阿 Phil， 好听下我写咗啲咩俾公厕啊！ 亲爱嘅公厕，你好啊！我觉得你好犀利噶，因为净系讲你个名，我就已经好似闻到阵味咁啦。唔单止系嗰阵臭臭地嘅鸭味啊，仲有历史嘅酸粟味。我睇翻啲资料，原来十九世纪末咧，你已经出现喺香港呢个地方噶啦。可惜当时嘅政府就觉得你唔见得人啦，就将你摆喺地底嗰度。仲要嗰阵嘅下水道唔系好多，搞到你劲臭咯。唉，冇办法噶，冇你咧，啲人又会随街屙。有你呢，啲人又会嫌你污糟同埋臭。咁啦，你就当係牺牲咗自己成全咗其他人啦。其实你咁黑人憎呢，都唔完全係你嘅责任嚟嘅。鬼叫用你嗰啲人咁冇公德心呢？明明有个兜喺度啊，都可以屙到周围都係。仲有啊，听讲你个主人即係嗰啲咩部门呢，对你的待遇真是麻麻地的。有些公厕平均一日有3000人次用，而一日都是得1440分钟，即是说平均一分钟有两个人用啦。公厕啊公厕，你这样被人轮发，还要说17年才有得翻身一次，搞到现在融融烂烂臭气熏天，其实都很正常啊，所以真是不关你事的。而且你想多样啊，经历了咁长的时间，你还留得低在这里，一定有你的价值的。我真的帮你想过的了，而我又真的想到，有阵时夜晚出去，即是出街又好啊，喝酒啊那些，去到凌晨周围都闩晒门，人有三急忍不到回家才去，真的靠你救命的。我以前用得最多的就是你在兰桂坊那个兄弟。虽然每次入去我要正常呼吸都好难，次次都要闭气嘅，但又真係冇咗你，我嘅人生係唔会咁畅顺嘅。我相信呢一样都係好多人想多谢你嘅，只不过好少开口讲咁解啫。公厕呀公厕，你既然咁有历史，仲未被淘汰留低喺度，就要继续加油呀，我撑你㗎。P.S. 撑你还撑你，如果你可以干净啲嘅话，咁就会好啲咯。每次见你都系心急人嘅波性上。 在半路停步，只听着每颗心跳和脉搏。 我起伏，拼了命成就幸福，世界在平衡着多少心痛，开始跟结束。 好呼吸多数万次，难道这样容易？你最后那一口气呼了，便发现为何明明在眼前，明明同行，但你临时别去。放下句点，许多人都相信离开的人生走到该走的那时，痛着内话边， 可似留低的与重生的，却在这边怎撑过原生的浩劫。 送俾公厕呢首歌好心情。 我想讲 斯柯莎嘅留下来的人。 我想讲啊，啲点唱都好热烈啊。 讲下讲下。 好多好好嘅作品。包括因为諗起公厕阵味就会想听呢个呼吸有害啦。亦都有人话想听落花流水。虽然其实好似冇乜关系，但个意境又好啱。 我都有一个好正㗎，有一个话想揀阿 Jack 嘅水形物语。 係。 因为去公厕同埋阿 Jack 拍 MV 一样，好似落水底咁，都一样要闭气。 跟住我想讲，其实有一个呢同我哋监制阿 Carmen 点嘅都一样，就係刘德华嘅马桶。 哦， 但系呢个太直接啦， 系咯， 我觉得唔够劲。 有一个听众，我都唔止一个，有啲声嚟，有一个提议咧， 系， 我觉得要阿斌你领唱，我哋唔系播噶嘛，咁啊定唱啊， 系啦，因为咧呢、這个清洁龙阿德咧，今年新年曾经改编过一首新年歌， 系 好啱数噶，我哋一齐唱啦，好唔好啊？ 得句嘅啫系嘛， 系咪就系嗰句咯？ 好 啊，嚟咯， 领唱， 三二一。共痴共痴共痴嚟啊！共痴共痴共痴嚟，共痴共喂你唔唱嘅， 唱紧啦唱紧啦， 系嘛？共痴共痴共痴嚟啊！好啦，大家唔好肥佬湿晒啊！ 系啊， 系啊，唔好唱咁多，我惊吓亲人。 希望大家投稿俾清洁龙啊，帮佢填晒成只啊，不如 系啊，好啊好啊，填晒成只，快啲快啲快啲， 自己搵清洁龙就得啦。哇，听新闻报道，新闻姐姐反眼啊！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他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全港首个为银铃而设电台电视同步直播的游戏节目《香港暖流》登场啦！ 5月17号开始，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1点打开港台电视31， 或者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 AM783， 就可以同我们玩游戏。 节目会邀请到嘉宾主持祝文君、麦雅智，当然就不少得恒常主持侯伟新和袁子佩啦。他们会准备大量游戏和丰富奖品，务求令大家看得开心、欢心又清心。 Sons of a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love. This is a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相信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上落的诗。So long, young love. We gotta live for a generation. 今日星期五啊，苏动音乐嘅呢个 EDM Friday Mix， 今日为你带嚟呢个做嘅自己嘅 mix 咧，就系嚟自台湾电子音乐制作人嘅。又鉴于之前喺网上面见到啲听众就话啊，可唔可以介绍多少少亚洲地区嘅一啲电子音乐咧？咁再加上呢一个台湾金曲奖又即系宣布咗入围嘅结果嘅时候，咁啊，不如就由台湾开始啦。第一位为你介绍来自台湾的女士，她是 Sonia Colico， 她的来头犀利的，因为第11届金音奖她是得奖。就凭着这首 Iridescent Vision 得到第11届台湾金音奖最佳电音歌曲奖的。 咁啊 ，Sonya 本身咧，佢都系玩一啲电子女仔 band 嘅高 chick 嘅团长嚟嘅。咁啊，后屘自己就转咗去玩一啲电子音乐，开始做埋同埋做 DJ。咁啊，亦都有一啲譬如可能 underground 啲嘅一啲 promotion， 即系会搞一啲活动啊、party 啊咁咁。第一位为你介绍嚟台湾电子音乐制作人叫做 Venom， 咁曾经有一个外号俾人称之为台湾嘅 Skrillex 嘅。Venom 咧，佢2020年就出咗呢一只嘅 EP The Swamp， 里边有呢一首作品叫做 Mushrooms of Death。咁啊，被称为台湾嘅 Skrillex， 我谂都系因为源自于曲风啦。虽然 Skrillex 佢最近出咗新歌，都已经唔系 dubstep 类型嘅嘢，但系都系算对 Venom 嘅一个认可嚟嘅。再加上佢被稱為係 OCC 嘅吉祥物，咁 OCC 就係台灣一個電音嘅媒體，咁我不嬲有時接收資訊都係 OCC 呢度，所以大家有興趣都可以上網 search 下睇下嘅。 今日呢一个 EDM Friday Mix 揀嚟一啲嚟自台湾电子音乐制作人嘅。介绍呢一位咧，其实之前喺我哋嘅环节有出现过，就系、是、DJ Ray Ray。咁啊，2013年喺台湾玩呢个 DJ 大赛攞冠军之后，咁后屘亦都代表台湾去咗加拿大参加世界 DJ 总决赛，系第一位参加总决赛嘅女参赛者嚟嘅。之后尾佢而家都签咗喺 Yellow Claw 旗下嘅厂牌嗰度，开始同外国嘅一啲电子音乐人合作啦。所以呢一首 Emotional Violence 咧就系同一对叫做 Skeleton 嘅二人电子组合合作。咁啊 ，Skeleton 咧都受譬如 The Chainsmokers 啊、DJ Snake 嗰啲电子音乐人咧去 support 嘅组合嚟嘅。heavy 咗几首之后咧，靠呢只歌嚟转一转个风格。呢一首咧叫做 Summer Beach， 系嚟自 DJ Michael AKA 林哲儀。 Welcome to my beach， 老板，欢迎来到我的沙滩。一年365天不停飞我的航班，如果怕坐飞机的话，放心我还有豪华大船包吃包住。 咁啊，林哲儀都大有来头嘅。咁啊，譬如佢之前有同500合作过一个电子作品啦，亦都做过5届嘅金曲奖嘅评审嘅。 听下呢一首嚟自 DJ Michael AKA 林哲儀嘅呢一首作品叫 Summer Beach。做一啲譬如金曲奖啊、金钟奖嘅评审之外咧，其实佢都系滚石电音，即系呢一个滚石唱片另外一条 line 嘅一个合作创办人之一嚟嘅。而据说佢最犀利，连续八个钟头打啲，俾人称为啊系用生命啊嚟燃烧佢嘅音乐嘅一个 DJ 嚟嘅。呢首叫做《恋我癖》，负责嘅电音乐制作人叫 Star Chan 陈星汉。熟悉咧，佢就系台湾嘅蔡依林啦。其实 Star Chan 咧系蔡依林嘅御用音乐人嚟噶啦，御用制作人啦。最近嘅演唱会都系佢做呢个音乐总监嘅。没什么不该固执，怎么总是要怎样？你我在不同视角兑现真实。对，确实，我就是最美好的构造。 今后的陌生人，孤单的床，拥抱来平静。 续紧嚟咧，有原子邦尼大家都应该好熟悉嘅名字啦。咁啊，佢哋都入围咗第32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嘅。咁啊，第三年被提名噶啦。咁啊，2020年佢哋出咗佢哋嘅专辑《落游园》，里边有11首歌。就听紧呢一首就系专辑里边叫做《离开后别对我好》。